他空着，为谁固执保留的位置，关于我们的事我毫不掩饰。 爱为什么结束，也许至少了一点的坚持，拥抱的温度渐渐的流失，降到零下几度。 以为快乐只能到此为止， 还有谁能让我义无反顾？至少了一点的坚持，拥抱的温度渐渐的流失，降到零下几度。 以为快乐只能到此为止， 还有谁能让我义无反顾？心底还是抹不去太多伤痛在延续， 情愿能祝福你也祝福自己， 某一天会有人爱你，从此幸福了不小心的忘记。最后微笑的就幸福的 就